讲到呢台湾下一次舆论战重点呢，由于呢马英九应承咗呢将服贸呢嘅協議咧就逐條審議啊，所以咧呢一樣嘢咧已經係唔可以興起咩波瀾噶啦。咁而家咧個拗撬一定係咧，究竟係反服貿定係退回服貿啊？退回服貿，咁個意思咧就係話喺學生嗰邊咧一定係強調退回服貿嘅。咁馬英九嗰邊咧一定係咧就做佢哋世界咧就話呢班人咧係反服貿，從而咧令到咧一般市民甚至輿論覺得咧反服貿咧其實係唔啱嘅。咁令到咧就佢哋失咗輿論嘅陣地，應該係朝住呢兩個拉扯㗎啦。